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、hey, 各位，我们又相约在电波当中了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非常开心每天准时准点的在这里和你相会。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欧德阳，叫做浪漫群岛，听他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织的世界。他的音乐很纯，不含一丝杂质，一起来听浪漫群岛，来自欧德阳。 当船长抛下出航的水瓶，白色浪花是祝福我们的香槟。看你太阳眼睛天生我傻笑表情，蓝色的 ocean 要冲感动的雪要绿，浪漫群岛你是最漂亮的美人鱼，每个贝壳都是舞女动人的恋曲，你最全是我的 Long Island Ice Tea。 浪漫群岛一年四季只下花瓣雨，日出日落都是为你庆祝的典礼，我要你一直定居在我怀里。下出航的水瓶，白色浪花是祝福我们的香槟。看你太阳眼睛贴着我傻笑表情，蓝色的河水要出感动的雪莉，浪漫群岛你是最漂亮的美人鱼，每个贝壳都收录你动人的恋曲，你最全是我的 Long Island Ice Tea。 浪漫群岛一年四季只下花瓣雨，日出日落都是为你庆祝的典礼，我要你一直定居在我怀里。全世界的星星我也不觉得可惜，我们赌一辈子蜜月假期。浪漫群岛你是最漂亮的美人鱼，每个每个都收录你动人的恋曲，你最真是我的 Long Island Ice Tea。浪漫群岛一年四季只下花瓣雨，日出日落都是为你庆祝的典礼，我要你一直定居在我怀里。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， 哦耶， 喜欢你从来不回首，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，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、哦、爱我的话给我回答，我的爱和爱的被撕扯，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、哦、爱我的话要回答，我只等你，等你一句话，走太远你

情我决心沉溺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难再续，难走回心。人纷纷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问又怎样，对的会与你相偎，我会无知会流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问又怎样，如何对我如何面对。人纷纷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问又怎样，追得回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为你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样如何退。曾经深情你给了谁， 夏天呢，游泳是消暑的好方式，但游泳池人多，他们的汗液、唾液甚至尿液会融进水里，长泡泳池呢难免受到一些疾病的侵袭，包括皮肤病啊、中耳炎呢、哮喘等等，所以建议啊，游泳之后可以用淡盐水来漱嗓子，这是保护上呼吸道受病毒细菌侵袭的。 你想蒸发的背影，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，仅在你几句的心，我们想不想点你，当看见我的人都散去，我才看见我自己。紫藤花迎风行驶，日升夜照，越想真相去开朗，笑声就越哑。紫藤花把心悬在旋转木马，乐园已不再喧哗，还念念不忘旧情话。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，因为还留下梦境，不信谁无情。假如能像风和雨，彼此有疏离有亲密，不问你不说的秘密，快乐会不会延续？紫藤花，迎风行驶，日升夜照，你想逞强去开了，笑声就越哑。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，乐园已不再喧哗，还念念不忘旧情话。爱情在紧握的故事眼里，可是感动的回忆 写下在梦中瞬间的霓虹。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你总习惯牵我左手，我很容易习惯。邂逅，不问候，不知什么名称。应该为你笑，应该为你哭，我为你什么错过？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，想着什么？有时候难心动或者折磨，如果梦里在下不放，背脊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背脊写下在梦中瞬间的霓虹。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 Yeah. 你总习惯牵我左手，我还能期待。邂逅，不问候，不是什么理由。我为你哭过，为你生怕错过。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，想着什么？为什么感心动或是沉默？如果梦里再相逢，背脊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 是我的家。

只有你，外面不安的世界，骚动的心情，我们熄灭曾经你拥有炽热的心。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，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。平凡的角色藏在小心， 品味1033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 假如你曾在风中等待，那么在善变的风中有我。假如你曾在雨中徘徊，那么在冰凉的雨里有我。假如你曾在某个时刻仰望天空，那么在远方的天际有我。电波的那一端，你还好吗？ 你还好吗？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24日，星期三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目前，住房城乡建设部复查验收了2012年到2015年执法检查后责令整改的49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。安徽采石、花山、泥窟、贵州江枫湖、黄果树、宁波张江、陕西宝鸡天台山、甘肃崆峒山7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验收不予通过。近日，深圳地区开行首趟中欧班列，该中欧班列从深圳的盐田港始发，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，途经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等国，中到白俄罗斯明斯克，预计运行13天。放下工作，快乐郊游，红远樱桃采摘园5月13日盛大开园，500米优质大樱桃等您来采摘，不打农药，不打膨化剂，纯自然成熟，园内随便吃，出园按斤卖，品尝自然生态美味，感受浓厚的乡村气息，欣赏宜人的田园风光。红远樱桃采摘园期待您的到来。地址：西柳村南行1000米，维杰时代广场红绿灯南黄兴庄东行800米右转。咨询热线：153-4316-7957，153-2666-4057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我们继续来听歌。小的时候在看同一首歌，童安格大叔连唱几首，觉得很好听，很抓耳。我的妈妈走过来瞧了一眼，说：“哦，童安格啊，这好像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周杰伦吧。”一起来听到童安格带来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。 一首影集，轻轻传来一首歌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，在你遗忘的时候，我

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十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，每月仅需138，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，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，优惠截止到6月30日，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。 最近呢，有研究机构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，就是多赞美女生的身材好。加拿大的一家研究机构发现，那些得到赞美较少的女生，体重平均增加了4.5磅。与之相比呢，那些得到较多赞美的女性，平均减重1磅。研究表示呢，得到他人正面积极的支持，会提高我们的身体健康水平。最后我们互相夸起来，好好的让他是怎么的。 天上月亮，电又断掉。爸爸你我沉默找的大明了，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又不再可靠，你和我看着你后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有种不真实味道。 个生活小常识分享给你，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别泡太久，洗衣服前呢先用洗涤剂泡一泡，容易洗干净。然而呢，许多人一泡就是几个小时，殊不知这样反而会洗不干净，尤其是白色衣物，很容易洗几次就变成灰色了。一般来说呢，浸泡脏衣服以15分钟为宜，即使是厚重的衣服也不要超过30分钟。 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，不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。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，我觉得不知道何时再相见。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传。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我丢掉了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留在我心里一道伤痕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等待在心中冰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传。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。那一天，我丢掉了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已烙上了印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生命在不应不应的我就选，那个我就选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， 难忘的瞬间， 绝不能让它继续永远， 继续永远。 那天你走出我的视线，再也没有出现。

走，一点都不想我。原来人会变得温柔，是透彻的懂了，爱情是流动的，不由人的，何必激动着要理由。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，很爱过谁会舍得。要我的梦要醒了，全部幸福不回来了，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，越分越了，有昨天还是好的，但明天是自己的。 歌手呢，他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，他的歌声呢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，音乐风格也贯彻着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刘德华。一起来听到刘德华带来《孤星泪》。 我是一缕远方孤星的泪水，想在你身上一记往念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 悄悄花落在你脸庞，衬你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 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，流浪时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流星的泪水，藏在你深藏已久的往内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流星的泪水，藏在你深藏已久的往内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在我悲催感以前。花落在你脸庞，送你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闻到儿时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夜空，流浪时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流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久往内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流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不要再和他见面。 并不常梦想